在沙砾当中一颗石头大这么多，感激天生这个我。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为期40天的全国春运正式结束，全国旅客发送量约29.7亿人次。据统计，春运以来，警方共抓获涉票违法人员412名，窃贼14名，查获在逃嫌疑人316名。为了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云南省出台保障农民工工资考核办法，考核分为 ABC 三个等级， C 级将被约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拦截资金返还仪式12号在北京举行，警方将近期拦截的500余万元资金返还给30余名被骗群众手中。中国消费者协会12号发布汽车产品投诉情况分析，2017年投诉排名前三汽车品牌为长安福特、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12号，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118个基点，报6.3333，升幅创2月27号以来最大。预计人民币整体仍将持稳运行。韩国平昌冬残奥会江陵冰壶中心赛场再传佳音，中国轮椅冰壶队以7-3逼迫德国队提前一局认输，取得平昌冬残奥会冰壶比赛循环赛的3场胜利。中央气象台预报，14号到15号，北京有望迎来一场不掺假的降雨，就是下到地皮会湿，但这应该算是春雨。北京无有效降水的日数到目前为止接近140天。东城区城管委开展大气污染执法检查，连夜检查了3例改扩建工程、荣坤养老院、机场线西延工程等部分施工工地，同时在安定门桥设卡检查大货车和渣土车。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九六九，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岁月留声机。 在谭咏麟、张国荣为最受欢迎男歌手角逐的时候，梅艳芳牢牢地占据了女歌手的第一把交椅。她一摇一换，每次都给人一种全新的印象，被称为“百变梅艳芳”。5次蝉联了最受欢迎女歌手奖，坐稳了歌坛大姐大的位子。今天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梅艳芳用心良苦。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了手。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

在自媒体盛行的今天，网络上的形象不再是隔着千山万水，塑造一个好的朋友圈形象，可以在生活工作中更好地维护自己的人脉，创造更多的价值。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是如何在朋友圈当中展现自己的个人形象的呢？通过一个人的朋友圈，你可以发现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吗？欢迎你与我互动。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宇，《最勇敢的季节》。 一向都很坚强的你，多少经历几次风雨，为何不能承受我说爱你？也许要怪外面天气，疾风斜雨隔着玻璃，催促你的回答错愕一地。你哭了，紧紧拉着你的外衣，我光着脚站着看你离去。这是我说过最勇敢的一句，可以跨越好朋友的距离，只是你害怕去破坏难得的友谊，所以放声哭泣。这是我们最勇敢的一击，可以为了真爱极力争取，纵然会有流言蜚语也无相默契，我等你消息。要怪外面天气，疾风斜雨隔着玻璃，催促你的回答错愕一地。你哭了，紧紧拉着你的外衣，我光着脚站着看你。这是我说过最勇敢的一句，可以跨越好朋友的距离，只是你害怕去破坏难得的友谊，所以放声哭泣。这是我们最勇敢的一击，可以为了真爱极力争取，纵然会有流言蜚语也无相默契，我等你消息。朋友再好也会有一些地方到达不了，不做情人，我对你的好有天会变成尴尬的玩笑。这是最勇敢的一句，可以跨越好朋友的距离，只是你害怕去破坏难得的友谊，所以放声哭泣。这是我们最勇敢的一击，可以为了真爱极力争取，纵然会有流言蜚语也无相默契，我等你消息。纵然会有流言蜚语也无相默契，我等你消息。 不管你是职场新秀还是业内精英， 我觉得我看事情会看两面。 在很多不认同的情况下，你还坚持去做。 白昼之后的夜晚，最远处回家的路灯都会为你点亮。北京 FM 九六九，陪你开往城市的另一面。 欢迎

痛快地哭出声音。我可以抱你吗，宝贝？让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笑笑地离去。 是你的温柔不得别离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离等候。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 像在跳动的火，我的黑夜比白天浓，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我不要这样过，让我一次爱得够，给你我所 如果说父亲是山，母亲就是海，山给人依靠，海抚慰人心。如果说父亲是灯，母亲就是火，灯照亮方向，火带来温暖。家庭由父亲母亲共同打造，父亲的格局，母亲的情绪，才真正决定了家庭的风水。 一起战斗，会更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每年三月下旬到四月下旬是北京植树的黄金时节。据统计，截至2017年，参与首都全民义务植树活动的总人数已达9688.8万人次，折合完成义务植树2亿余株。最新发布的民营医院蓝皮书《中国民营医院发展报告2017》透露，截至2016年底，我国民营医院数量已经达到1.64万家，超过了公立医院。今年春运期间，北京铁路警方开展了猎鹰2018战役、铁鹰行动战役和打击三道行动，大力整治车站列车治安秩序，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景山公园内的关帝庙古建院落首次对游客长期开放了。景山公园以历史档案文献为依据，充分利用了历史建筑的特色，设计了景山关帝文化展。北京前往秦皇岛将有新的选择，将不必再绕行京哈高速公路了。从河北省高速公路遵秦筹建处了解到，京秦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段年内将开工建设，预计2020年建成通车。北京市弃婴救治工作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对弃婴临时代养照料机构救治费用和生活费用来源等首次进行了明确。数据显示，2018年前两个月，全国人才需求量最大的50个城市中，白领平均月薪为8730元，同比增长2.9%。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留声机。 周华健属于大器晚成的歌手，出生于香港，但是成名在台湾。1991年的《让我欢喜让我忧》一炮而红，逐渐成为了超级巨星。后来经过李宗盛的点拨，能作曲，能填词，以天王杀手的称号杀回了香港老家，再战江湖。甚至一度直接威胁到了张学友的歌神地位。

让老人不再孤单。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药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朋友圈社交已经成为我们社会活动的重要方式，我们经常会因为工作、聚会、论坛、旅游等等，加了很多不同的人的朋友圈，总以为会有进一步的交流，但是离开了认识的场合，貌似再特意聊天显得都有些唐突与尴尬了，最多的互动止于为你的最新朋友圈按下大拇指。如果可以评论几个字的话，其实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说是感情深厚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通过朋友圈你会发现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吗？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给我留言。听到杨丞琳《想幸福的人》。 心里的乌云，眼角的秘密，来不及燃烧的感情，被流言给吹熄，转身回到孤寂，生活的丛林，坚强的游戏，在白天掏空了勇气，在黑夜深不是一个很想幸福的人，为什么遇不到会生根的缘分，学着戒掉悲观，负我的都不恨，让心灵完整美丽

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在日常行驶中，随着自动挡车型的便利性和实用性不断提升，更多消费者会更愿意购买自动挡车型，而慢慢的遗忘了手动挡的车。这种现象在我国更加明显，你在路上站多久可以看到一辆手动挡的车飞驰而过呢？我估计你得站很久。随着不断从驾校里高高兴兴地走出新一代驾驶员，虽然拿着 C1 的驾照，但是普遍情况就是从科目3的考场上走出来的那一刻起，就不再驾驶手动挡的车型了，买车也一定要买自动挡车型。但是我们却发现有这么一群老司机，他们还是驾驶着自己的手动挡爱车到处飞驰，他们享受着随心所欲操控爱车的乐趣，享受着换挡时所带来的激情。从中我们也了解到了手动挡汽车的一些优点，最主要的就是省油。手动挡车根据需要可以提前升档，还可以滑行，尤其适合在市区内行驶，那省油效果可是相当棒啊。手动挡车的司机可以享受完全掌握爱车的乐趣，变速箱技术成熟，可靠性高，维修和保养成本比自动挡变速箱要低很多。由于完全手动，没有电子帮助，属于纯机械结构，故障率也要低得多。如果下大雨时，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情人节快乐，快乐情人。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一个人无论处在什么位置都不能限制他内心的旷达，男人尤当如此。父亲有了大格局，他的妻子才会有遇事不乱的定力，他的孩子才会有勇往直前的动力，而这一切就是一个家庭为未来的兴旺所积蓄的力量。

也从此飞。风笛，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人生就像是一次旅行，这是电影《七十七天》里的一句话。如同剧中所说，为了自由管什么命运。电影《七十七天》讲述更多的是对自由的向往，其中的背景羌塘位于世界屋脊的中心，西藏新疆青海交界处，平均海拔呢5000米以上，是地球最大的超级荒原，是我国地势最高的一级台阶，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地球的第三级。这是一段户外人的旅程，它有着让人为之欣喜的狂野和独白，有着让人为之流泪但也无法完成的梦想。大家熟知的阿里就是羌塘的一小部分。西藏的阿里是摄影的天堂，深入到阿里腹地探寻骨骼，与野生动物结伴，雪山和草原的衬托更显大自然的生机，挑战生命绝技的主峰，危险的陡壁是攀登者的乐园。这里是对生命的锤炼，对梦想的追求，这一件件挑拨人心的事情都可以在西藏阿里一一完成。羊卓雍措简称羊湖，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羊卓雍措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湖，羊意为上面，卓意为牧场，雍意为碧玉，措意为湖，连起来就是上面牧场的碧玉之湖。湖光山色之美，冠绝藏南。珠穆朗玛峰又叫圣母峰，为世界的第一高峰，气势磅礴，举世无双，是登山者心中的圣地，也是中国最美令人震撼的十大名山之一。冈仁波齐是藏传佛教的四大神山之一，梵语呢称之为湿婆的天堂，藏语意为神灵之山，也被誉为神山之王。海拔为6656米，它并非这一地区最高的山峰，但是只有它终年积雪的峰顶能够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奇异的光芒，夺人眼目。冒险的背后是无限美景，从圣城拉萨出发，一路向西，穿越巍峨山峰与浩渺湖泊，让心灵归于宁静。今天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Thank you.

竟为什么，我不管他，分手我不怕，你知道吗？你知道了吧？其实它几乎成真，我们的家你再也不想吗？这些年的专心无猜，当朋友都不好吗？多想雨中听不清你的回答，它却那么清楚啊，让这个你曾深爱的女孩几乎成真，我们的家你从此不想吗？那这些年的专心无猜，你只当我是朋友吗？以为雨中听不见你的回答，它却那么清楚啊，让这个你曾深爱的女孩 说。父亲在家庭中扮演的是掌舵者、领导人的角色，那么母亲则是一个家庭的条件阀、供养机。我们常说成家立业，成家了才能更好的立业，就是因为丈夫浸润在妻子的温柔、家庭的温暖之中，能够更有干劲、无后患地为生活打拼。